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来谈到的是有关天气。今天啊，出门身边的人呢，你跟他不谈谈天气都不好意思说话，都不知道这个对话是从哪开始的。我们先要回顾到的是今天早上的11:50呢，北京市气象台呢升级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信号。但是我手头收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呢所发布的一个新的消息。由于呢我是今天入夜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规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呢决定在今天24点解除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今天我看手机朋友圈有不少人啊都在说这个关于空气污染的事情，关于雾霾的事情，有不少人觉得哎呀好像今天大家感觉到的雾霾怎么就这么严重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先为您邀请到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庚辰老师，跟他来聊一聊这一次的雾霾和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说啊，这次的雾霾感觉到好像比前就之前更严重。今天早上我在出门上班的时候，给我一个错觉是下班，因为我觉得这天怎么感觉像是黑了一样。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这次为什么这雾霾就这么严重呢？ 这个雾霾的感觉，大家的感觉都是最直观的。所以大家感到这次比较严重，也是确实这次根据我们这个有关部门监测的一些结果，确实是比较严重，而且这次污染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它对，而且这次污染当中，我们都可以，大家可以从网上可以看到，就是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高值这个污染，也就是我们北京市，在我们北京地区某些站的监测，已经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将近接近1000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优良天气的话，这个指数呢，也就是在50啊，在100左右，就是这样一个优良天气。现在是达到1000了，大家可想而知，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都爆了表了。所以大家直观的感觉，这次空气比较污染比较严重。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那知道这一次呢空气污染严重，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这个污染就这次严重了呢？您刚才说那指数都已经那么高了，这也是之前的没有出现过的状况，您能不能跟大家分析分析，咱们站在大气物理的角度，是空气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迟迟不肯散去，这污染物怎么就这么多了？包括啊这次伴随着霾来的还有大雾，这大雾又是从哪来的呢？ 这次确实有些问题，就是说确实有些特殊这个情况，就是说这次一方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个是大雾的这个预警，一个是这个霾严重霾的预警，那么这两个东西同时存在，这确实是使我们感觉到这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那么首先我们说大雾，雾本来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然，就是说天气现象。 那么这次雾就是说，因为大气当中空气的湿度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大家说的空气当中的水比较多了，到一定程度，它温度一降就凝结成雾了。那么这次大家都知道，前些时间我们这位北京市北京地区啊，都比较大的这个降雪。 嗯。 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整个就是近地面，就是我们大家说是这个生活的这个空气层里边近地面，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是比较高的。哎，那么从另一方面角度，在高空，就是在我们这个触及不到的在高空，它那个空气质量，它那个空气呢是比较暖和的，是比较干的，就是说，哎，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个什么，就是说我们气象叫逆温，形成个逆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大雾的同时又是这个污染物排放不出去，那么形成了这个大雾的同时要出现了这个霾的严重污染我们排放。当然从根本上来讲，这个霾的形成是由于我们排放量增加。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这个排放是很多，是不是啊？另外就加上现在是太暖季节，这个烧煤呀、一些取暖呐、所用的能源的消耗要比太暖以前要大大增加。那么这样就增加这个燃烧的几率，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包括这个颗粒物，使得这些颗粒物又增加了，又排不出去，那么长期积累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大雾，同时要严重霾污染的这种现实这种状况。 嗯，好，谢谢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在这儿呢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各位呢也别着急，现在风已经在路上了，在今天呢晚上强冷空气呢进入之后，将有望驱散雾霾。谢谢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庚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科学分享，送您走了，再见。 再见，好。 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事儿呢也是我今儿看的一新闻。美国呢有一个 NASA 叫美国宇航局，不久之前呢发布了一段长达三分钟的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什么内容呢？显示了全球的污染活动的状态。从影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东亚地区啊，不只是中国，东亚地区的污染浓度逐渐增加。其中像印度的德里啊，中国的北京啊，这些城市呢都被标注出来了。另外空气污染呢并非是一个局部的问题，美国那边气象专家他们还说，这污染物啊接下来会随着大气活动，甚至能够漂洋过海去美国，将会对美国的西海岸造成影响。现在全球科学家都在关注关于呢亚洲的污染对于全球的气候还有环境造成的影响。可不要小看这个污染物，在大气当中呢形成了气凝胶，会增加云层的厚度，减少地面接收太阳光的光照，接下来会影响气流的循环，甚至会影响到海洋的循环。看来雾霾呢即将让全世界的人民实现同呼吸共命运啊。刚才我们跟各位来聊了一下这次北京雾霾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实用的小知识。今儿呢我看见有不少的朋友呢都是出门戴着口罩，那各位真的会选择口罩吗？戴口罩又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甚至有些朋友啊，这个是不是特别紧张啊？我看见他们在室内都戴着口罩，在屋里戴口罩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电话连线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于龙你好。 嗯，先问你在室内戴口罩这个方法可取吗？ 我先问问风到了没？北京开始刮风了吗？ 在路上呢，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到了。 嗯， 对。其实在室内戴口罩这个问题呢，还是要区别来对待的。比如说在这个传染病高发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公共场所，在像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其实对于那些易感人群来说，如果挤地铁啊或者是去人群特别多的地方戴个口罩是有帮助的。这个时候戴的口罩不一定非要戴 N95 啊，戴这种说是防霾口罩，戴纱布口罩其实就足够了。对于防疾病来说，对于飞沫传播的这些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来说，戴纱布口罩就足够了。但是呢，如果你非得要戴这些 N95 啊或者是这些防霾口罩，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冬季的室内啊，在我们北方啊，就本来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换气不足。就人比较多的时候啊，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室内的浓度就会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你待长时间，你觉得很困倦、很疲劳。 嗯。 特别是像教室啊或者什么，进去是特别犯困，并不是说老师讲的真的是不精彩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因为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太高了。 嗯。 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戴一个像这种我们那些防霾口罩呢，它的密封性能比较好，换气呢，实际上换气压力是比较大的。 嗯。 给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带来的一些额外的负担。如果是平常就是就不是那种这个身体特倍儿棒那种，这个时候会感觉到憋闷，会难受。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少戴口罩。 所以在室内戴口罩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这个还是要分开来讨论吧。如果是来这个防止传染病的话，那还是有必要的。 好，来，我们抓紧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到底在雾霾天应该戴什么样的口罩？因为我们了解到未来气象条件当中还存在着北京市区静稳天气出现的可能性，那就意味着我们这次雾霾走了以后，不见得这就是最后一次了。该怎么选口罩？ 对，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这个广大的北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已经是很多人已经是口罩专家了。其实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纱布口罩是不推荐的。这种薄薄的，这种戴上去感觉不出是戴口罩来的，只是保暖的，这样对于防霾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 所有的防霾口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密封性能好，就是它一定要贴合你的脸型。这个呢，其实就很重要，特别是像选择儿童的口罩，或者是像我这样脸特别大的，你还是要去选一选，然后选那种就是能够跟你的脸型完全贴合，特别是像鼻梁的设计，一定要有可调式的鼻夹，一般用铁片啊或者什么的之类的。像市面上卖的那些 N95 口罩，有很多都是可以的。再有呢，如果可以的话，选择那些带通气阀的，上面有个阀门的，带通气阀的，这样呢，尽量可以减少你的呼吸的阻力，让你戴起来不那么闷得慌。特别是像对小孩啊，其实我可以推荐一种啊，有一些可以针对小孩的这个儿童的这种防霾口罩，是有那种透明的，这种透明的口罩。这种透明的口罩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塑形，就是说你把它泡到热水里面，它就变得非常软，然后你把它贴到脸上，它就会根据你的脸型，如果冷却了，它就变成那个样子了。这种口罩呢，对跟脸型的贴合非常好，但是呢，就是稍微硬了，就是跟冷却了之后会比较硬，然后呢，你会戴着感觉比较孤得慌，但是呢，像小孩啊，或者是一些特殊脸型啊，还是有必要选择这种的，是挺好的。你像 N95 大家不用说了吧，一般来选择就是选择 N95。如果你运动的话，你如果要是大运动量运动的话，骑自行车或者是跑步，可以选择过滤性能不是那么强的，可以选择 N90。甚至有一些运动口罩呢，可能只能防到80%，但是这个呢，对于运动来说可能就足够了。因为我是真戴 N95 或者是甚至更高的 N99，你呼吸的阻力太高了，对运动来说是不利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口罩一次性戴的时间不要超过多长？ 这个很难讲。像今天上午北京的这种浓度的话，这个很难讲，真的是很难要具体的来说，它到底的这种防霾性能在这种特殊的天气里面，极端的天气里面还能维持多少情况。勤换吧，只能这样说。像北京这样极端的天气，像这两天这种极端的天气的话，勤换，不要一个戴了时间太长舍不得扔，毕竟一个口罩才也没有多少钱，对吧？也没有多少钱。 好嘞，谢谢寿陀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先和大家呢又站在科学的角度来关注了一下雾霾，跟各位说了一下这雾霾今年啊，尤其是今天啊，为什么会这么重，科学家跟各位解读了一下。另外呢，戴口罩的事儿又和您再次说了说。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今儿呢，我们这话题是要关注一下有关脚的事儿啊，就是那个足部啊，有关脚的事儿啊，就说的不是人的脚，说的是蛇的脚。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叫画蛇添足，为什么今儿要说这个呢？请您接着往下听。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很多人都听过吧？蛇为什么没有脚，长得还那么怪异？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问过。那各位最终得到答案了吗？现在科学家们利用最新的技术，居然揭晓了最终的答案。今晚在回答各位童年疑问的时候，我们也将和您聊一聊环境对于动物演变的巨大作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画蛇为什么不添足？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成明，欢迎黄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各观听众朋友好， 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我们的新朋友徐冉，欢迎徐冉。 大家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哎呀，二位久等了，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天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动物的事情啊。 好， 黄老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今儿呢要跟黄老师来出的一道题是有关一个成语叫画蛇添足。先问一下徐冉，画蛇添足是什么意思 啊？画蛇添足就是在画蛇的时候给它添上脚了吗？ 啊，这个回答的非常正确啊， 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是出自于哪个典故？ 啊，这不是一成语故事吗？ 这成语故事都有典故的。 就是。 好了，不知道就不知道，没关系。 这我还准备讲呢。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是小朋友吗？还是有一个人，然后他就画了一条蛇。 我是说出自哪个典故，不是让你讲故事。 啊，不知道哎。 啊，好，没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共同学习到的是为什么蛇是没有脚的。 那这才是重点嘛。 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事儿啊，不久之前我看到了一个科学报道，最近呢有科学家他们通过的 CT 扫描的方式对于蛇类的祖先进行了扫描，认为说蛇没有脚的原因是找着了。今天我们就和黄老师来分享这个话题。黄老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为什么蛇是没有脚？我们今天通过 CT 的方式到底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探查？ 嗯，通过 CT 的话能够把这个 CT 是个断层扫描嘛，能够把这个物理的结构，包括动物体和人体的一些结构都能一层一层的扫出来。所以的话呢，如果是这个化石足够完整，特别是扫描的那个部位有脚的话，或者是有脚的这个痕迹的话，那么还是能够扫出来的。 嗯，就说明蛇之前是有脚的。 当然，包括这个现存的这个蟒蛇 啊， 它的后足还留着这个残余的部分， 就 其实还有 大蟒蛇能看见它的小脚趾豆是吗？ 对，就是现在的蟒蛇还看得见后肢的残余的部分。 哦， 但是它现在 已经失去了作用了， 没有 已经失去了它的功能。 对，那这个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蛇它什么时候没有脚的？为什么就没有脚了呢？ 这个关于蛇没有脚的问题，这实际上就牵扯到这个动物进化的问题，特别是爬行动物的进化的问题。要追溯的话呢，所有的爬行动物它都能够追溯到它最早的祖先。3亿多年前的这个食盆纪的时代， 那得是 老祖先了，对，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那个时候蛇长什么样？ 那个时候的蛇实际上还没有这个现在蛇的这种状态，而是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叫做这个很远古的一种这个两栖动物。那种两栖动物的话呢，跟后面进化的这个爬行动物这个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科学家就把那个时候的这种动物就认为是这个原始的爬行动物的祖先。 就那个年代还没有爬行动物呢。 哎，对。那么后来的话呢，到了距今2.3亿年前的中生代的时候，这个时候爬行动物开始盛行了。那我们知道的恐龙，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多。但是恐龙到了后面距今这个6000万年到7000万年的时候突然就没了。所以像爬行动物啊，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开始形成的初级阶段，然后有一个很繁盛的阶段，之后又有一个走下坡路的阶段。那么现在地球上最繁盛的当然就是哺乳动物和鸟类， 还有人。 但人属于哺乳动物。那么之后这个地球过了几亿年之后是谁来统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那是之后的事儿了。 对，谁都看不着 啊。那蛇没有脚的原因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没了，那什么原因导致它没了呢？总不可能有一天比如说蛇祖先 突然间就没了哈。 对，我觉得我这脚不太好，给它砍了吧。然后总不能这样吧。 当然不是这样的。这个爬行动物的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个选择了不同的类群，选择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有些爬行动物，我们知道爬行动物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肺呼吸，能够到陆地上活动了。但是的话呢，有些爬行动物还是需要在水的环境里面生存的。比如说鳄鱼，还有龟鳖类的。对吧？ 龟鳖类 他们还在水里面生活的，但是他们的呼吸是靠肺呼吸的，也就是说他不能老待在水里面， 哎，隔一段时间憋了憋了一阵以后，它得浮出水面来， 嗯， 呼吸、 嗯， 哎，对对对，这就是肺呼吸， 嗯。 那么另外一类的话呢，就适应于陆地上生活的啊，那么一个就是蛇类，一个就是蜥蜴类的， 嗯 嗯。那么就是所以的话呢，爬行类的祖先出现在地球上以后，适应不同的环境，哎，那么就最后的话呢，就演化成今天的啊各种各样的类群， 嗯。 所以像蛇这一类的。那我们把蛇和蜥蜴都叫做有鳞类，因为它很多的鳞片， 啊，鳞片啊， 对吧？ 硬的那种， 哎，很多的鳞片，嗯，所以的话呢，从这个分类来说啊， 嗯， 就分别分为这个有鳞目和， 嗯， 这蜥蜴目和蛇目， 嗯， 这么来分的。 对， 嗯， 这蜥蜴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四脚蛇呀？ 啊，对， 嗯， 那我能这么想吗？是不是他们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他们原本是一家，后来蛇呢，就是在进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新闻里面说啊，说科学家们发现有一群蛇，他们是生活在洞穴里面。生活在洞穴里面时间长了，发现不用脚，光用肚子在地下蹭也能够走得很好，因为在这个山洞里面有脚反倒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呢他们的脚就没了， 占地是吧？ 对，没到山洞里的像蜥蜴啊，他们就保存了它的状态。是不是他们原本是一家，就有一个去了山洞，有一个没进山洞，一个就留下了脚，一个就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了不同的样子。 对，一个叫四脚蛇嘛。 对，首先是这个他们分支的话呢，一个是水生，一个还在水里面需要水的， 嗯， 一个是到陆地的， 嗯。 那么到陆地这一类的话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蛇类和蜥蜴类。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他们的关系，亲缘关系，也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就比较近了。那么这适应这个陆地上的这一类的话呢，哎，有些在洞穴里面生活啊，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蛇类啊， 嗯， 洞穴里面生活。那么另外一类的话呢，在这个地面上快速的奔跑。 嗯， 不管是奔跑的用四足奔跑的也好，还是用这个鳞片来爬行的也好，啊，那么它都是运动器官，都是用于做运动的。 嗯 嗯，啊，也就是说，在就如果是照咱们那个新闻当中所说哈，它在山洞当中生存。然后呢，用不到脚，不用奔跑，所以随着时间的就是发展吧，它就演变成现在我们看到它没有脚的样子了， 嗯， 对吧？ 这只是一个原因之一， 嗯， 我们不能说生活在山洞里 面，确定的它就是原因，嗯， 对，不能确定是这个原因，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蜥蜴类，它也是在，就是它也钻到这个洞里面生活的， 嗯， 哎，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原因之一。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动物在整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足部是非常的重要，而它这个足部呢能够比如说变长变短变大变小，对于它的生存能力是相当的重要。你看，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狗来举例子。我们都知道狗里面有腿长的，有腿短的，有这个大的，有小的。有人说，假设啊，有一天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所有呢人类豢养的这些宠物犬，那种腿短的都活不过一个月，只有那些腿长的它们能够活的时间长。那是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它可以翻过高墙，它可以跑到什么自然界当中，能够找更多的食儿。所以说你的脚就决定了你的未来。 那 怎么突然这么沉默？ 突然接受了一个新信息。 这个动物的脚啊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嗯， 这个在水里面生活的非常这个非常适应水生活的，比如说鱼类， 嗯， 它是用鳍来进行运动的。 嗯， 那么到陆地上以后就是用脚来运动的，所以脚可以帮助它逃避敌害， 嗯， 帮助它捕食， 嗯， 哎。因此的话呢，如果没有脚了，或者说脚长啊脚短呢，决定于它的运动能力。 嗯， 你能有效的捕到食物吗？你能有效的逃避敌害吗？ 嗯，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决定这个物种是不是能够生存。 嗯， 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它也不能算是唯一的因素吧，您说呢？就是脚不是唯一决定它生存能力的因素。比如说，我觉得呼吸也很重要。就刚才我们聊的，有的生物是有两套，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双呼吸系统的，对吧？它在水中也能生存，在陆地上也能生存。这个呼吸技能也很重要啊。 但是如果要有敌人来的话，你有呼吸技能是不够的，你还得能跑得快。 没错，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觉得是脚。对，我们在当然了，因为你只有会跑，你才有让自己有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你也跑都跑不了，当然有别的也可以，比如说你是一个乌龟啊，你把自己全部缩到壳里，这也是一种办法。 好吧， 要来再说一说，说到这个脚的问题啊，我们来聊一聊人，就是您这个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人的脚它为什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比如说咱从指头上来讲，为啥是五个指头啊？就不是像偶蹄类的动物是两个指头？还有呢，人的脚为什么会有足弓？以及人的脚为什么前面大后面小？包括人的脚呢，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着地啊，着地的那一瞬间是你的前脚掌着地。 对，但是在行进过程当中还是全脚掌的吧？ 对，就是你抬脚落脚的那一刻是前脚掌着地。这有什么？ 我觉得这肯定是经过训练的人才会前脚掌着地。 嗯， 这算是一个小。 我觉得一般都会前脚掌着地吧？难道会谁走路会脚跟着地吗？你不怕踢着别人啊？ 哎，不是，你走路的时候不会，有的人真的是脚跟着地的呀。脚跟然后再过渡到前脚掌，我觉得这是比较常规的走法吧。 哦，好吧，是我才疏学浅。好了，这段跳过。 其实你刚才说那前脚掌特别有讲究，因为刚好我前一阵子就是看过一些讲怎么跑步更省力，或者是能提高人耐力的一些办法嘛。上面就在讲，如果你在行进过程当中，尤其是跑步的时候，用前脚掌着地哈，你的体力消耗会非常慢。 嗯， 就是你跑的时间也会很长，而且还不容易受伤，是不是这样，黄老师？ 嗯，这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先我们说说，还是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为什么是五个指头啊？从这个鱼开始，进化到两栖动物，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四肢都叫做五指型的四肢， 就是有五个 指 头， 都是五个， 包括鱼，如它也是。它也是有五个指头的这个基因是吗？ 鱼的话呢，进化到陆地上的动物以后。对，比如说有一种这个原始的现在还存在的，这个鱼，那么它的这个 鳍， 它的鳍上面还有肌肉。 哦 哦， 哎，所以这是很古老的鱼类，就能够把这个两栖动物和鱼类的祖先联系在一块，它是一个过渡的类型。所以的话呢，从两栖动物开始，它就是一个五指性的附肢，我们叫做五指性的附肢。那么到了这个。爬行动物也好，鸟类也好，这个哺乳动物也好，它的基本的结构还是五指型的。 那为什么有一些，你比如说牲畜，它就是偶蹄类型的，牛、 对 羊都是偶蹄的，那是什么原因呢？ 说的挺好，说的非常好。那就是在进化过程中，像偶蹄类这些动物，它的祖先实际上也是五个指的。然后的话呢，在适应奔跑的过程中，其他的指它都不需要了。 用处不太大。 用处不太大，就慢慢退掉了。所以。有我们说像这个刚才说到那些动物，实际上都是有蹄的。这个蹄有偶蹄，有蹄蹄，像马是一个蹄子的，那其他四个蹄子都退化掉了，所以它只用一个蹄子。你像羊，它是两个蹄子的，那么所以我们把一个蹄子的叫做鸡蹄目，把两个蹄子的叫做偶蹄目。 照您这么说，可能在马的祖先当中，有些马也是长着 五 个蹄子， 所以 跑的时候啪啪啪啊，啪啪啪这样在跑。 对。 后来进化的时候，就是五这个数字在很多动物身上都保存下来了，但是有一些用不到的就会变成一个。 慢慢适应环境以后，它就其他就退化掉了。 好，那我们再回到人的这个脚当中来，就是人的脚它是经过是不是一些特殊的进化，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精巧的大自然的设计，比如说它有足弓的部分，比如说它的脚，你看啊，前脚掌比较宽，然后后脚跟比较窄，这个有什么原因吗？ 这个任何动物啊，就是自然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叫做大师，它能够把动物的结构、动物的生理，刚才我们说的呼吸也好、循环也好，能够把它做成极致，非常这个精巧，非常高效率， 一点不多余， 一点不多余， 一点也不欠着。 对，所以说到具体说到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人的祖先跟这个现在生活在大森林里面这灵长类，是同样的祖先， 对， 只是我们的人类在800万年以前，就离开了森林，走到地面上来了，那我们的足和我们的手。和现在的灵长类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我们离开了这个森林，走到了地面上来了，我们变成了直立行走的，我们的这攀援能力各方面都下降了，但是这个基本结构还是一样的。至于说这个足弓，那对人类的行走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人直立行走了之后， 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特殊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脑的这个结构，脑容量的增大，还有这个人直立行走了以后，这个血压等等这方面都有产生一些变化。那么具体对脚来说，它长期直立行走，这个它的运动主要是靠移动，活动主要是靠脚，那这样的话呢，对脚的压力 就很大， 所以形成足弓这样一些结构，对减少压力是有好处的。减少压力， 其实最适合我们行走的样子。 减少压力，这个保持这个持续的耐力是有好处的。 那奔跑呢？刚才徐冉提到奔跑这件事情，这个和他的足弓有什么关系吗？ 也有关系。实际上这个从物理学的结构来说，这样的结构是最省力的。 跑得最快的，接触的越少。 跑得最快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也就是跑的我们说输出能量最少。 可以这么理解， 效率最高， 持续耐力。能力， 哎，真是今儿跟您一聊啊，就觉得人这个动物经过自然界的演化和精巧的设计，很多东西都是刚刚到那儿刚好。 刚刚好。 你比如说人的脚的设计，它又可以适合你奔跑，又可以适合你慢走。而且你还可以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在动物界当中，不是说所有的动物都适合慢跑，也不是说所有的动物都适合 奔跑。 就是它很难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功能能够在一个动物的身上集合起来， 完美体现了。 不可能有这个完美，一个动物各方面能力都是最强的，是不可能的。 对，就 比如说我们说奔跑的最快的是猎豹，但是很遗憾的是猎豹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所以它奔跑很快，但是耐力是不行的。所以猎豹在捕食的时候瞬间冲出去了之后，如果说那个猎物在那几秒钟之内跑掉了，他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耐力不行，所以他总有他优势的地方，也有他这个弱势的地方。 而且我们可以说他其实也挺聪明的哈，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也知道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 对， 我觉得这个从进化学上来讲，那些猎豹的祖先当年这个傻追着下去不放弃的傻猎豹们 可能都灭绝了， 都饿死了， 对，都淘汰了。是的。 今儿我们跟黄成明老师来分享了关于动物这一方面的话题。哎，做一个小广告，黄老师，这事儿咱已经商量好了，接下来要推出一系列的节目是猴年说猴。 对， 现在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了，马上呢就要迎来2016年，以及呢马上就要迎来咱们农历的新年了。新年是猴年，您是研究猴子的专家，我们之后跟您好好商量商量，跟各位来说说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没错， 中国的猴子太多了，猴子种类也很多，而且我知道， 好机灵， 您还经常会带着小朋友们去广西那边看白头叶猴。 是的， 哎，我觉得这事儿回头我们再跟大家仔细说到。 好的，太好了， 谢谢徐冉，谢谢黄成明老师，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本期的节目和您说再见的时候到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的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 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命运仿佛在捉弄邓玉芬，正当他以为所有的亲人都已为国捐躯时，1949年，三儿子永兴突然回来了。见到儿子，他先是一愣，接着大笑起来：“老天哪，你总算有！”